声台语，还声于民。 D 一八香港台。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 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一为你扼要解读。 D 一八新闻天地，主持陈国明、莫子莹。 早晨，来到4月23日星期三的新闻天地，今天有我莫子莹和陈国明的。刚才听到新的 Jingle 吓亲。 是啊，这个 Jingle 就迎接我想老总明天回来，因为老总就应该明天回归这个新闻天地了。那我们这个替间的组合呢，就正式的任务是告一段落，就希望我们的任务是成功啦。 是，其实讲回今天的新闻重点有几个。第一个就 是今天菲律宾那一边就会来香港叫做谈这个道歉的事宜。另外呢，特首梁振英就接受了两个报章的专访，就分别就是信报和经济日报的专访，就讲到这个沪港通的。另外有个其实有个国际的焦点，即可能大家球迷明哥你就一定知道了，就是这个莫耶斯被炒的。 是，对于身为一个曼联的球迷来讲，这个都莫过于是今年的球季里面天大最大的喜讯了。 是，其实即看回今天，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另一个，就是有这个占中的金融组别呢，就是这个报章就刊登了这个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十个诉求的。他这个的上款就是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这个港澳办主任张晓明的。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下款就是一群真心爱国爱港的香港金融界人士。刊登了在苹果的 A7 版。其他报章呢，我们刚才就未有时间逐分揭晒。但在苹果里面全版就其实都很抢眼的。他就特别 highlight 了那十个诉求。其实诉求听下去呢都听惯听熟的。譬如履行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啊，支持一国两制啊，令到香港有啲公平公正开放嘅营商环境啊，捍卫香港一啲嘅言论啊、新闻啊、集会自由呢啲咁嘅核心价值啊，咁似乎都系本来就应该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现在就变到要登全版嘅广告，去向呢一个习近平嘅国家主席去提出这些诉求，我想都反映着香港现在的情况是挺严峻的。 其实这个即刊登了之后，因为他的上款是习近平和张晓明嘛，就不知道之后他们即中联办那边会不会有什么的回应 了。可能约下他们一起闭门又谈一下，不知道金融界人士是怎样。不过我想政治新闻之前就很沉重，我们通常每日开始之前就当然要看一下这个新闻早点先。不过看新闻早点之前报报天气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而室内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96%。好，我们去吃新闻早点。 新闻早点， 其实第一个新闻早点呢都是关食嘢事的。咁有报道就话呢，其实全球最贵的餐厅一餐饭是每位是成为1500元的欧元，即是大约是16000元的港纸的。咁除了是由米芝莲的星级大厨主理之外呢，是为即是顾客可以提供多达20道菜，仲声称可以激发你久违的感觉，可以体验到这个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个16000元吃一餐我真的吃不起了。咁啊，咁大个仔吃一餐，我想最贵真系都系十分一价钱，1600元左右啦。咁啊，通常都系去吃一下啲嘅自助餐。 我都未食过。 咁啊，但系都唔系一个人食噶，系讲紧可能几个人一齐食先食到个1600元。咁啊，但系呢个犀利啦，呢一个嘅全球号称最贵嘅餐厅咧，佢系位于呢个西班牙度假区伊维萨岛嘅博萨海滩啊。咁其实咧系一间五星级 Hard Rock 酒店的一个招牌设施来的。预计要今年年中6月1日才正式开业。餐厅你收得那么贵，当然不可能人头涌涌的。每一段时间最多只可以招待12个客人。贵在什么呢？原来它的卖点是结合了食品、 藝術啦、科技啦，帶俾咧顧客呢個全新嘅一啲官能嘅體驗啊！咁啊，由呢個即米芝蓮二星級嘅一啲主廚去主理啦。咁究竟有咩食咧？而家都係即賣緊關子。咁但係就係知道咧，一餐有成20道菜咁多 嘅。咁其實嗰個餐廳發言人仲話咧，每一道菜咧都會挑起你最忽略嘅感覺，有幽默、愉悅、恐惧、沉思同埋眷恋，咁个食物又会引领个客人去漫游世界，好似享受一个叫做冰冷嘅小食啊，就好似仿如置身于北极嘅冰山咁样，又或者系喺一个巴洛克式嘅凡尔赛啦，一个好优雅嘅玫瑰嘅芬芳，肯定就系令到佢哋嘅即系口腔可以系融化咁样嘅。 系啊，咁佢仲有一啲好高科技嘅即系设施喺里边啦，譬如即系透过一啲嘅灯光啊，或者一啲磁悬浮嘅盘啊，就带出一啲。啲咧好超凡嘅感受，咁啊，但系呢啲真系讲咧，就其实完全想象唔到究竟系点样。咁啊，实际上可以去到嘅人咧，我相信都唔多。不过呢一餐就即系肯定就系好奢华嘅一餐啦。咁啊，可能一啲富豪咧都会慕名而至。咁但系由于即系每一晚都系招待咁先12个客，我相信咧，即系佢正式开业嘅时候咧，随时咧嗰、那个即系你想去 book 一个位咧，可能都要等啊一头半个月，甚至乎一年半载嘅时间啦。 咁其实入面啲嘢食而家都仲冇公开到啦。其实头先依照嗰个餐厅发言人咁样讲咧，可能其实都系啲雪糕啊嗰啲咁嘅嘢嘅啫。但系就可能嗰啲做法就比较特别啦。 咁啊，可能系以前即系有一段时间兴起嘅分子料理啦。嗱，不如讲完食咧，咁啊食完之后就要屙噶啦。咁啊近日咧香港咧即系都即系常常都有啲中港矛盾啦，就俾人哋咧话咧即系一啲内地嘅旅客嚟到香港咧，即系随处便溺啊，特别系啲小朋友咧急起上嚟嘅时候又搵唔到公厕俾佢哋啦，咁啊就喺街度就即系去便便啦。咁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咧最近又推出咗一个好特别嘅广告，就用呢个便便咧嚟做呢个即系卡通宣传嘅主角。其实咧就鼓励咧引导一啲小朋友咧就去即系使用厕所，即系唔好周围去屙呜呜啦。 系咁，其实嗰个嘅公共服务个广告咧，其实就设计咗一个好巨型嘅粪便嘅吉祥物嘅，咁就叫做粪便先生。咁佢咧就会即系督促嗰啲人咧要去，即系要屙嘅咧就要去厕所，就唔系周街屙啦。咁点解系咁样咧？其实佢就系旨在要引起大家咧要注意随处排便带嚟嘅卫生问题嘅。因为呢个根据显示咧，印度系全世界最多人喺公众地方排便嘅国家，估计系多达咧6亿2000万人嘅。 吓、啊，咁我其实有啲意外，我本来以为呢一个全世界最多人喺公众地方排便嘅国家，即可能系即我哋嘅中国啦，因为即中国系比较多农村啦，咁啊，即小朋友你喺一啲农村嘅里边，你冇理由吓山长水远走去一个即翻屋企去厕所噶嘛，通常就喺企喺侧边草丛堆啊、树下边啊，咁啊解决咗佢就算啦。不过我谂即可能系中国即改革开放之后咧，而家越嚟越城市化，变咗咧啲农村啊其实越嚟越少啊，咁啊所以相对上。印度啊，有啲地方可能都比较落后，就唔知会唔会因为咁咧，就令到啊，原来佢哋又比较多人喺公众地方度咧就排便啦。 咁唔知香港可唔可以效法呢个印度嘅做法，就都系推出一啲叫做粪便先生。 其实我觉得呢个谂法都几好啊，即既可以咧，即周围去贴啦，话即提醒啲小朋友，内地嚟嗰啲游客啦，你带小朋友去厕所嘅时候咧，就啊，即唔好喺条街度啦，就去一啲公众嘅啲公厕啦。咁我谂啊，既可以减少一啲即摩擦，亦都令到咧即啲内地嘅旅客咧可以都学到一啲文明嘅一课。 但系呢一个无疑系一个走回头路，因为其实香港已经发展咗好耐。 咁冇办法啦，我哋知太多内地嘅旅客嚟到香港啦。嗱，讲完呢个便便咧，讲下一单咧都几啊，都几感人嘅新闻啊。呢个《东方日报》咧就有一个即国际嘅新闻就报道咧，美国德州有个9岁嘅男仔啦，一直咧就渴望咧即系买一个嘅 PlayStation 4，即系 PS4 嘅游戏机去玩啦。咁啊，但系佢有同情心大发，年初睇到一单咧即系致命大火嘅报道之后咧，就决定将个人嘅呢个玩乐暂时就摆低，就将咧储落嚟谂住买游戏机嘅钱咧，就买咗咧近8个嘅烟雾侦测器咧，就送俾一啲长者同埋穷人，就希望能够避免呢啲惨剧去重演嘅。 系咁，其实呢个年纪细嘅人咧，就叫做 蒙托亚嘅。咁点解佢有呢个嘅谂法咧？就是、因为佢今年一月底就德州有一个嘅妈妈同埋佢六岁嘅女女咧，就喺一次嘅大火之中丧生。咁佢见到呢个报道之后咧，其实就决定自己将自己储落嘅$300，即系大约系2300嘅港纸嘅积蓄咧，就喺当地嘅消防部门协助之下，就买咗近100个烟雾嘅探测器，咁就送俾一啲有需要嘅长者同埋穷人，就希望即系佢就觉得系。救人是紧要过自己去买 PS4。 是啦，事实上呢，我想即做善事呢，有啲时候就唔係在乎呢个钱究竟多定少。即可能少少嘅钱呢，你集力成球嘅时候呢，其实都可以做到一啲好有意义嘅事。譬如香港其实呢都有一啲嘅即公平分享、平等分享嘅运动啦。其实大家呢攞嚟做善事嗰啲呢都唔係一啲好大笔嘅钱，可能就係讲緊有时一啲嘅百佳呀，即嗰啲超级市场嘅现金券啊，又或者係一啲快餐店嘅现金券啊。大家就会攞嗰啲即即你反正都用不着，或者其实自己都可以拎得钱出来去帮衬的，那他就集合了这些这现金券的时候，就派给一些无家者或者一些的长者，起码等他呢不用下下就要去执纸皮。那我想这个做善事有些时候其实都可以由少做起，就不一定下下就说哎好大笔好大笔那么去捐钱了。 是，我相信这个小朋友呢是即是他做即是他行完这些公益之后呢，是一定是开心过他自己去买一部 PS4 的。 是啊，又或者甚至乎妈妈只见到他啊这么乖的时候呢，即是可能即送部 PS4 给他都不定。那么而家嘅科技就好发达啦，即系足不出户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已经可以咧买到好多嘢，譬如其中一个即系好多香港人咧帮衬嘅就系即系淘宝啦，上网就买，咁啊喺屋企咧就可以收货，咁啊你有冇淘宝下？ 冇，我唔识淘宝，你先是淘宝达人嚟噶。 但系咧嗱，喺网上面买嘢咧，有啲时候咧都遇上一个嘅困难嘅，就系你买咗嗰样嘢咧，觉得好靓，但系咧你又冇得试过咧，就好似总系争紧啲，譬如有时候买衫咁样，买完翻嚟之后咧，随时嗰件衫系唔啱着咧。就你退翻去又好麻烦咧。不过咧，即系科技发达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澳洲一个研究组织咧就开发咗一个咧喺网上面咧进行眼镜试戴嘅技术。咁啊，令到咧即系有啲眼镜公司可以利用呢个技术咧推出咗一个网购试戴嘅程式。咁啊，用家只要喺眼镜店嘅网页里边睇上一款眼镜啦，通过度身设计嘅程式咧，就可以睇到呢个眼镜戴喺自己块面上面嘅一个效果。咁啊，觉得啱，咁啊先去买啦。 咁其实呢一个其实会唔会有啲安全性嘅问题？因为你 scan 你个块面咧，可能 scan 埋你自己嗰个眼球啊嗰啲嘢噶嘛，咁会唔会有啲私隐嘅问题咧？其实都要留意一下噶。 系啊，咁我谂即系除咗啲私隐问题之外咧，其实你即系配眼镜好多时候系讲紧你要试埋佢咧嗰个即系度数啊，或者系有啲时候个眼镜可能依比较紧，戴落去未必咁舒服，都要去做调校。咁呢啲咧就其实网上面去买咧就未必做得到，即系随住呢个科技嘅发达咧，咁我相信即系呢啲嘅问题可能都可以迎刃而解。 咁唔知几时先有网购嗰啲衫系可以用 app 嚟试咧？ 我谂呢个 系 common 啲啊嘛。 呢个好快有，我相信即系对于女士嚟讲，呢个绝对系一个福音添啊！即系当可以喺网上面买衫都有得咁样虚拟试衫嘅时候咧，哇！即系啲女士就吓日日就唔停手，就要喺度买衫啦。 是，因为其实那些尺寸啊那些呢，每一个铺头的衫都不一样的嘛，那你可以有得试的话，那 fit 好多就不用造成浪费嘛。 是啦，衫啊不单止件件不一样啦，新闻其实都是啦，那我们就看一下两岸究竟有什么新闻啦。 两岸时评。 其实讲回台湾那边先，中国时报呢昨天就有篇社论，就讲个题目就是让青年住得起做得到才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个社论就讲到之前的太阳花学运，学生就占领了立法院是达到24日的，引发黑衫军号称500,000人上街头。当时呢其实他们即个导火线虽然是反服贸，但背后显露的是一些世代不正义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但当时有个行政院长江宜桦就针对即大家的诉求，譬如是一些很难找工啊、起薪很低啊、或者是买不到房、买不到屋啊、或者不敢生儿育女等等的问题，即刻回复的。他就说当时就说愿意是帮这些青年去就业和买屋，甚至是表示呢大台北的地区房价所得比15倍，是希望可以压到10倍以下的。 是啦，即听落这些这样的台湾的情况呢，我想香港的青少即青年的 朋友呢其实都有感同身受，因为香港的青年人其实一样找工未必好易，起薪也都起薪点不高，买不到楼就更加是，其实几年之前我们香港人已经讲的了。原来有些数字的，美国长期以来那个房价的所得比大概是三倍，到金融海啸的时候就爆煲，但其实都是去到六倍的。东南亚那个合理的倍数就有点不同，就大概是八至到十倍，但其实去年第三季台北市已经去到 14.88 倍，是仅次于香港，排名就全球第二高。但是最近公布的去年第四季呢，这个所得比就超过了15倍，超越了香港。年轻仔你买不到楼就结不到婚，就算勉强买到楼你都同时间要供楼等等，就成为了一些生活里面很沉重的负担。你可以想象到青少年，哎，我又买不到楼，找份工作很辛苦，由朝做到晚，但人工又很低，久而久之一定会就很多的积怨在里面，就很希望个社会可以帮到手，或者政府的政策里面起码回应到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个民怨就迟早会爆煲了。 但其实现在的问题就是，江怡话咁样，自己许下一个类似系承诺咁样，话将嗰个房价嘅所得比将十五倍就隔到去十倍，其实基本上冇乜可能发生嘅。那个社论就其实系同佢讲话，即系希望好似之前有个叫做陈长文先生喺中国时报所讲啦，就系话即系马总统，即系马英九总政府咧，其实就应该要净系做，净系讲一啲做得到嘅事，即系做唔到嘅你就唔好讲啦。如果唔系嘅，即系达唔到嘅承诺咧，只会令即系大家系更加失望咁样。 系啊，即系嗱，马英九啊，剩翻大概两年到嘅任期啦，咁你要令到嗰啲房价跌咧，咁我哋香港经验就多啦，即系无非都系即系推出一啲额外嘅印花税啊，咁啊打即系甚至乎引入一啲内地有嘅咧嗰啲即系空房嘅税啊，咁啊令到咧唔可以囤积一啲嘅空嘅房间出嚟，咁但系对于呢啲嚟讲咧。台湾它其实都已经有这些政策在这里，不过呢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嘛，特别是有些政策你会打击了一些人的那个楼价，譬如我很高买到楼的，突然之间你要令到那个楼价跌了，那即我随时变成负资产，那香港也很有经验，就会令到那个民怨更加犀利。那你看看香港，虽然梁振英特首就成日都话，那个楼价压抑楼价措施好像很有效，但是其实呢大家看看那些楼价的尺价呢，仍然都是讲紧喐下就知过万蚊一尺。即讲紧我哋呢啲呢，即做成个月嘅时候呢先至可能买到一两格嘅街砖喺里面。咁所以你諗下嗰个嘅民怨係即一定会累积出嚟囉。 其实台湾嗰边其实真係有香港真係有眼睇嘅。咁其实台湾嗰边就唔好再有啲咩嘅空头支票，因为其实大家都知呢马英九之前嗰个633政见呢，即佢之前参选话，即希望将个失业率维持喺 3% 等等啦。其实这个现在都还未实验到的，现在 又开另一个空头支票呢，就非常之危险。 所以 我们都会觉得有时候，台湾为什么即早轮的太阳花学运呢，经常在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呢，其实在很多的社会问题上面呢，其实大家都有共鸣。看看内地，内地呢就原来即不说不知道，今日呢其实是世界读书日，你看不看书的火箭？ 我睇报纸多 吓，即书你就少，比较少睇，系咪咧？ 冇时间睇，想睇都睇唔到。 系咁啊，即而家科技又发达啦，其实你啊，即更加大家更加少睇书，有啲乜嘢嘅话咧，你即上网啊，或者用下手机揿咧，连嗰啲电子书都可以用手机去睇。咁但系呢一个世界读书日咧，就讲紧咧内地啊，其实咧。都好越嚟越少人睇书，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咧，就宁愿玩下微博啊，玩下一啲即系手机嘅游戏啊，咁嚟咧充餐咗，先用咗嗰啲咧紧余嘅即系空余嘅时间。咁你立话即系斟定杯茶，攞住本书慢慢喺度悠闲咁样读咧，呢啲嘅即系情况咧就睇怕就越嚟越少啊，甚至乎咧好尴尬咁样问下人哋，喂，你今日睇咗书未啊？即都令到人哋问到口哑哑添。 咁其实呢个评论咧就系嚟自大陆嘅新华网，一个叫个标题系世界读书日系唤醒文明古国嘅阅读基因嘅。咁佢入面就讲到，其实啱啱公布咗第十一次嘅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系印证咗呢个现象。因为2013年咧，中国国民嘅人均纸质嘅图书阅读量系得4.77本嘅啫，同样嘅数字喺韩国系大约10本嘅。 俄罗斯是超过20本，以色列就是最多的，是达到60本那么多。调查显示是超过50%的中国成年的国民是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是比较少的。 是啊，但是讲起上来就很羞家惭愧，因为中国就有四大文明古国之称啦。我们很久世纪之前已经有一些竹简，其实又发明一个文字啦，又发明一个纸张啦，叫做全部都是跟这些阅读啊、图书啊、等等其实息息相关。事实上中国是唯一一个史不绝书的国家，学习和阅读似乎是整个中华民族那个的精神的所在，可以传承到很灿烂的一些文化在里面，也都是推动社会去前进。不过似乎这个阅读的基因就似乎慢慢是丧失了。现在你在火车啊、飞机里面你见不到呢人呢是拿着本书去读，或者人有攰在中间眼瞓啦，又或者其实呢都会拿着电话呢在玩緊呢个手机。 但其实好讽刺的是呢，其实个评论都有讲到去年有个地方的出版社在微博就发起一个叫做死活读不下去的一本书，即是死都不肯读、死都不会读的一本书。咁结果是令人哋吃惊的，即是呢佢传统的四大名著是位列前10名。咁当中呢红楼梦竟然是荣登榜首的。 老老实实你有没有看过红楼梦？ 我有看过，有看过。以前阅读报告一定要做 的。对，红楼梦其实都对于后生仔来讲都未必是一本很容易读的书。但我想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讲呢，这些四大的名著呢其实随时都很少看。你说如果将它变成一些漫画或者卡通，可能它又会多些看。但其实呢同一个的评论里面它都讲到，其实那些人又不是完全不看书的，它都会揀一些书来看，譬如揀一些讲成功学啊，股票的市场很旺盛的时候那些炒股啊，那些什么基金啊， 穷爸爸富爸爸不是很受欢迎。 即要讲到怎样可以致富的书呢，就突然之间就会很受欢迎。当然有些时候生活应用的书，譬如讲的一些食谱啊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市场在里面。但其实都是反映一样东西，大家其实是看书呢已经是寻找一些成功的方程式，又或者是当是一个工具去应用，似乎就不再是当是一个吸收文化的方式了。 是不是一种很功利主义的，其实一种心态，所以就有些这样的行为。 都是的，所以你见到呢当书变成电子书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功利化了它嘛。等你可以用尽你的电话或者 iPad 那些样的平板电脑呢，就把握机会去看不同的书。看书之外看新闻都可以吸收很多知识。我们呢就去看看呢今日的国际焦点是什么了。 国际焦点， 今日的国际新闻其实很大的篇幅都是讲这个奥巴马将会出访这个亚洲，就去这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但是出访亚洲第一站去日本之前呢，应该是今日到步。就首先就日本方面就出了一些事，因为日本那边有一大班的146个的跨党派的政客。 150个 就去到这个靖国神社去参拜，即刻就刺激了周边的譬如中国、韩国这些国家的神经。 其实首相的安倍晋三其实自己都有献上了祭品，他就没有去到拜的，但是献上祭品即有少少类似是曲线这样去拜了。其实就 是走遮面、 其实这个就即他就是对内都可以跟一些大臣去交代自己是有供奉祭品，对外他也都可以说自己是没有去参拜，所以就其实 都不是说即觸及不到，即被人家救不到病咁樣 嘅。係啊，事實上美國咧就唔支持咧日本嘅政府或者日本嘅政客，特別係啲首相等等咧聯群結隊，譬如帶頭咧去參拜呢個靖國神社。過去咧安倍晉三去現身喺靖國神社參拜嘅時候咧，其實美國政府嗰邊咧都有作出一啲嘅批評喺裏邊。咁但係今次奧巴馬嚟你日本去做訪問嘅時候，你竟然咧就聯即咁大規模有150多个嘅即呢啲兩院嘅議員集體，我哋叫做拜鬼啊！因為咧，其實靖國神社裏邊咧就供奉咗好多咧二次大戰時候嘅一啲即甲級戰犯啊，咁喺裏邊，咁啊令到呢個奧巴馬咧嗰個嘅訪日行程咧就蒙上咗一啲嘅污點，咁大家就梗係覺得啊，究竟咁耐人尋味嘅嗱入？美国的总统就来到你日本，就明知你不喜欢去参拜靖国神社，但偏偏你就趁着这个春日的祭的这个时期就去到去参拜，好像很不给面子奥巴马。 其实是不是真的试奥巴马的底线？ 咁我諗對於奧巴馬嚟講呢，或者對於美國嚟講呢，其實日本喺亞洲地區有一個好獨特嘅地位啦。咁佢既需要利用日本呢去制衡中國啦，甚至乎我哋之前昨日都有分析過日本啦、菲律賓啦、韓國啦，同埋呢個馬來西亞咧，其實會形成一個叫第一島鏈，即係圍堵中國嘅一個嘅聯盟喺裏邊啦。咁所以日本就似乎可以有啲籌碼喺度啦，就知道咦，奧巴馬你要用我，咁我就緊係測試下你底線啦。而事實上咧，日本當地咧，一啲右翼嘅思想啊，或者係安倍晋三本身都是一个好强势嘅一个嘅即系日本嘅总理啦，咁啊常常都好希望重振翻日本个声威，咁所以日本嘅国民咧对于自己嘅政客或者总理去参拜靖国神社咧，其实个感其实好正面嘅，好支持佢哋咁做 嘅。但系其实奥巴马今次咧访亚嘅行程，即系佢虽然喺日本系即系以一个国宾嘅身份逗留三日两夜啦，但系佢呢个其实系有少少冷待日本嘅。点解咧？就系佢第一就系唔带自己嘅夫人啦，亦都唔会喺国会度发表一啲演讲，亦都唔会入住迎宾馆嘅。咁呢个三不嘅冷待日本嘅方法，会唔会就系一个即系唔想令到日本可以利用奥巴马今次嘅行程向中国一啲作出一啲嘅示威咁样咧？ 系啊，事实上咧，即系美国要重返亚太呢个战略之后咧，佢喺亚太区成个嘅战略部署咧，都有一个好微妙嘅即系平衡喺里边啊。即系你既要利用日本啦，同时间又唔可以俾日本个势力有即系太大嘅坐大，觉得好似咧即系狐假虎威啊，有美国喺度撑腰咧，你就即系得罪其他周边嘅国家，因为你美国同时都唔想得罪咗。譬如韩国啊，甚至乎北京那方面，所以他既一方面又不可以被日本可以那么攞晒啲嘅风头，所以奥巴马就在当中就尝试做一些平衡，就冷待他。但似乎看来奥巴马今次的亚洲之行，如果是这样看，那个的成效就可能未必好像预期那样。好，看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咧，明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会较为明朗。而家室内温度系23度，相对湿度系96%。休息翻嚟，我哋睇下报章精华同埋社评摘要。 每朝新闻头条，国际焦点。 报章精华内容，社评摘要，一一为你扼要解读。 D100 新闻天地，主持陈国明、莫子莹， 都要再次讲啊！真系听到呢一个 jingle 嘅时候咧，听得好唔惯，真系差啲唔识得挂住喺度听，唔识得点入。咁啊，报一报时啦，7:33就嚟34分嘅时候。咁我哋头先一开头啊讲过咧，其实今日嘅新闻嘅重点咧，都集中咗喺两大嘅部分啦。第一就呢个菲律宾嘅，即系有啲嘅官员啊，就嚟香港啦，就倾呢一个道歉。咁啊，唔知道吓经历咗几年之后，究竟可唔可以解决呢个人质事件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即系特首梁振英就接受了两份报章的一个访问，其实另一份报章星岛都专访了这个金融发展局的主席查史美伦，大家都是讲这个沪港通的在里面。其余的一些新闻重点就包括呢，民建联昨天都讲了一个的普选都 政改方案， 政改方案根本就不是普选方案来的，似乎门槛都很高，应该就左派的报章就当然觉得大篇幅的报道、但是如果支持有普选的人，我想看完之后就觉得唉，真是有点灰了。那事不宜迟，我们去看看今天的报章精华先。 报章精华， 明报的头条是菲律宾内阁部长来香港谈这个道歉。文汇都同样用菲律宾人质事件来做头条的报道，标题是人质事件日内有望解决。三份的报章就有专访来做这个头版的报道。信报就专访特首梁振英，讲到双向开放陆续来。经济同样是特首的专访，就讲到机遇巨大，香港可以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星岛日报就专访这个查史美伦金融发展局主席，他讲到中港的股民资金可以原路往返。 苹果日报的头条就是骗徒入侵拉去呃人钱，东方日报的头条就是息金划一价将会成为绝响。大公报的头条就是民建联的方案提委会过半，最多4人出席。而南华早报的 头条就是亚太各国的海军签署沟通准则是避免海事冲突的。 明报的头条就讲到这个菲律宾的内阁部长访港啦，咁内埋讲到2010年马尼拉人质事件造成八死七伤，扰攘近四年之后呢，菲律宾方面至今仍然未肯道歉，事件今个星期内或者会有突破发展。菲律宾的内阁部长、全国警察总长、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市议员洪英宗等多名的代表分别在昨日和今日抵港，准备为事件和港府商讨和道歉，预料最快今天就和港府的官员、人质事件的家属和新患者会面，就具体表达协议的字眼作最后的拍板。埃斯特拉达昨日离开菲律宾前就表示会带同2000万的港元配协助家属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就说了，今次菲律宾方面的访问团组合比较阔和完整，期望谈判取得成果的。 明报也有报道说，事发到现在呢，受害者和他的家属都多番奔波去争取菲方的道歉的。去年的12月，菲方的内阁部长来香港商议的时候就表明是不愿意使用一些道歉的字眼，只是肯用一个悲伤的字眼，家属当时是感到难以接受的。香港政府方面也都尊重受害者和他的家属的意愿，一直是争取向菲方要求道歉的。据了解，受害者和家属对于长时间和菲方周旋已经感到非常疲倦，是真心期望事件是可以有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如果菲方今次所提出的具协议的用语，港方的受害者和家属也都希望就事件是作一个了结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文汇报呢就引述了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昨天在北京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讲，会继续敦促菲律宾方面加快妥善处理人质事件。他又说，自几年之前菲律宾人质事件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敦促菲律宾认真回应特区政府和受害家属正当和合法的诉求，尽快去妥善处理相关的问题。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信报的报道就是讲到梁振英的专访，他就讲到就打通中港两地资本市场的沪港通，由构思到筹备，两地的政府和监管机构一直都是高度咁样机密地推进嘅，咁直至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亲自为政策开绿灯，市场系大感意外。而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信报嘅访问就透露，其实由2011年中央发表12-5规划到旧年嘅三中全会，中央一直系视沪港通为香港推进内地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项目，当中的关键就是双向的开放。而未来6个月除了要筹备落实这个沪港通的机制之外，另一项双向开放的政策中港基金回应安排，就相信也都很快会拍板的。梁振英又计划加强金融发展局的职能，在新年度金融业的服务的领域去到航运融资等的方面，是发挥香港作为内地和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但他就强调先要扩大本港金融业的容量，以免因为容量不足而重蹈自由行逼爆香港的覆辙。来自信报的报道。 信报另一篇的报道就讲到这个沪港通，事实上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政治因素在里面呢？他就讲到政改咨询期将于5月初就结束，立法会议员访会期间，中央明确提出公民提名不合乎基本法，加上距离6/4/25周年还有1个多月，本港的政治气氛欠佳，中央为沪港通开绿灯的时机难免令人猜测这个是一项的交易。行政长官梁振英就没有直接回应中央放行政策是否跟香港的政治环境有关，只是强调社会稳定有利政策的推行。他还说，香港的政治稳定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个香港人都有责任，不做破坏香港社会稳定和秩序，破坏国际社会对香港信心的说话。来自信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的头条都是关于行政长官梁振英的专访，他内文就提到沪港通平地一声雷，是以香港的市场为内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打开缺口。行政长官接受他们的专访时就强调，这个是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并且是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说明了香港是用好独特的优势，国家是用好香港的市场。 咁梁振英接受佢哋嘅专访嗰阵时，仲有解释到咧，呢一个向外清楚咁样展示咗两个嘅唔存在。第一就系对于香港系唔再重视本港呢个金融中心；第二就系港户喺金融业发展之上系只系存在零和嘅竞争关系。呢两个忧虑都系唔存在嘅。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嗱，《经济》亦都有另一篇嘅报道啊。咁啊，梁振英就话要将香港打造成即系金融发展多元化啦。咁但系其实佢头先都提过，即系金融业嘅发展咧系需要扩大容量。如果未能够提供足够嘅写字楼人手咧，就会重蹈旅游业有生意但系做唔切嘅问题。咁佢就话，金融发展局咧已经积极提出预先思考嘅方向。如果例如提到咧要培训积极培训嘅人才啦，而最终咧亦都会重回到土地开发等嘅方向，先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噶。香港亦都缺乏即系4000个国际学校嘅学位啦，咁希望藉此咧去能够吸引一啲外来嘅专才可以留喺香港去工作嘅。嚟自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嘅头条都系关于一个沪港通嘅，咁就系访问金融发展局主席查史美伦嘅。咁佢内文就提到沪港通埋站南北水系细沪通。金融发展局主席查史美伦就认为，通车对于香港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是有利于扩阔本港的人民币投资的选择，强化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角色。他就说，整个的互通程序以风险可控为核心，而股民的资金是必须要原路去原路离，不容许是作为其他的用途，确保金融安全的。来自星岛的报道。 沪港通就会是焦点，但其实另一个焦点就是现在做的一个政改咨询。大公报的头条就报道这个民建联的方案，作为立法会第一大政党的民建联的政改建议就出炉了。针对备受关注的提名程序，民建联就提出分开为报名和提名两个阶段，在报名的阶段获得10/1至8/1提名委员支持就可以成为准候选人，去到提名的阶段，提委会委员选出最高票而且获得过半数的2至4名候选人。民建联的主席谭耀宗就认为，这个方法既符合民主的原则，亦都体现了提委会的集体意志。他又强调，政改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下进行，如果有人坚持不符合基本法的方案而最终导致政制原地踏步，是需要给全港市民一个交代的。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泛民的政党一直是很积极地配合占中的活动，对于占中将会在6月22号举行全民的电子公投选出一个有民意授权的政改方案，各个政党都会表明是支持的。不过香港的2020召集人、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占中的路向是有少少分歧的。他就说，香港政府都仍然未提出方案，质疑占中的公投是会太早迫使市民去接受某一个方案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就说，要商讨过之后才可以回应陈方安生的评论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明报另一篇的报道就继续去追查这个龙狮节的胡图像，是特稿来的。他又说到，获这个盛事基金赞助的香港龙狮节，他的筹委会召集人陈鉴林早前呢就表示有向这个表演学生支付周居费，可以视作有薪的职位。但是呢，明报就先揭发了两间参与的小学根本就没有收过这个居马费。另一间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学务总监就同埋教育局咧，都向咧明报去确认啊，有参与学校嘅基信学校同埋香岛道官立小学咧，同样系冇收居马费噶。换言之咧，涉及嘅学校最少有4间，而唔系咧审计报告提及的这个3间。陈鉴林昨日的口风有变，就说自己主要是负责统筹，不清楚细节，还在了解事件，最快今天会作交代的。 明报也有讲到，龙狮节的赞助商义德集团有限公司刚刚就请了龙狮节的召集人兼立法会议员陈鉴林作为这个的执行董事，就4月11号生效。陈鉴林就接受查询的时候就承认，在香港潮属的社团总会是认识义德集团主席高佩璇的。该集团是自2011年起就赞助香港的龙狮节。陈鉴林就 承认是受薪职位的，但是 就拒绝透露加入的原因，就仅仅是说这个是私下的事，跟龙思哲是无关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骗徒的呃钱的方式就层出不穷的。其中一个就是用现在手机的应用程式。全球用户超过4亿的手机通讯应用程式 LINE 而因保安漏洞成为骗徒的入侵对象。苹果日报近日就收到多个 LINE 的用户投诉，就指遭骗徒冒认身份登入，然后伪装成为事主，向通讯录里面的友人发出信息，哄骗他人到便利店代购数百至数千元的网上游戏卡点数，然后输入到指定的网上用户。警方已经接到多名用户的报案，其中黄大仙警署一日内就收到三宗的案件。LINE 香港发言人就说关注事件，并指日内将会推出保安更强的新版本程式，希望杜绝这个骗案的出现。来自苹果的头版报道。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昨日就公布了民调的结果，就说市民对于本港的新闻自由的满意净值只是得 15%， 比半年之前是跌了10%，即是接近一半半的水平，即是1997年是有纪录以来是最低的。市民对于新闻传媒的整体公信力的评分也都跌至6.01分，当中市民对于电视电台的满意度虽然是高，但个满意净值率只是41%和36%，同样是破纪录的低点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好，看完这个报章精华，我们就去社评摘要。 社评摘要。 明报的社评标题是人质事件应该放下，非方勿再节外生枝。内文是讲到站在道德高地，当然可以提出高规格的要求，不过香港不可能出动军事力量示威，若果以禁止菲佣来香港作为筹码，反过来是会影响本港的家庭，可见制裁措施呢是有些即罔顾现实，可能会弄巧反拙。因此如果菲律宾有市长层面国家官员级别的道歉，加上合理的赔偿，我们认为家属应该接受安排。当然一切以家属的意愿为前提，如果家属接受安排，整体社会都应予尊重。现在菲律宾和家属是否可以都放低这件事，包括港菲关系回复正常，就要看菲律宾今次是否拿出诚意来解决问题了。 是咁，星岛日报嘅社评个标题就系做好道歉嘅安排，免临门脱脚嘅。咁啊，社评入面就讲到咧，要菲律宾嘅总统阿欢诺三世亲口去道歉咧，无异于系缘木求鱼嘅。如果今次内阁部长能够以一个总统特使嘅身份，再加上全国嘅警察首长道歉，相信家属咧系可以接受嘅机会系比较高嘅。咁可以为呢件事系画上一个句号。而长年嘅纠缠落幕咧，对于各方面嚟讲，同埋社会都可以带嚟一个好处嘅。嚟自星岛日报嘅社评， 文汇嘅社评都系即系关注紧呢个人质事件啦。标题系各方努力，人质事件解决有望啊。菲律賓呢次來港的官員組合較完整，級別明顯提升，並計劃向受害人提供合共約2,000万港元的財政援助，表示出了誠意，令人質事件解決出現曙光。幾年來在人質事件上面維護受害港人和家屬的權益，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群策群力，中央政府亦都鼎力支持，顯示了香港社會的凝聚力和中央政府對港人的關愛。人質事件解決出現曙光是中央政府的支持，特区政府和各方努力的结果。来自文汇的社评。 东方日报的社论的标题就是朝廷懦弱奸邪起，一国两制不胜悲的。那我内文就讲到中共治国的理念是摇摆不定，不仅是影响了整个的国运，也都影响着港澳的前途。中央对于香港的政策无非有三个选择的，第一个就是收回主权，放弃这个治权，但这样做中央会无面，也都没办法向中国人交代的。第二就是维持现在的状况，只是要求特首是爱国爱港，而个管治班底是仍然是港英渔业或者是一些的洋奴汉奸，特首就沦为一个孤家寡人，政不通就人不和。第三就是拨乱反正，是培养自己的管治班底，但问题就是第五代会不会有这个决心或者是魄力呢？我评论就讲到香港回归17年来，事实一再证明中央50年不管的政策根本就是死路一条的。中央的政策清晰，港澳的问题自然才会迎刃而解，中央的态度软弱 漢奸必然是大行其道，港澳能不能夠撥亂反正呢，就要看第五代能不能夠有所作為了。來自東方日報的政論， 蘋果今天的評論由資深政論家李怡執筆，講到這個華潤集團的董事長宋林的落馬，表面是由於貪腐，但是真正的原因則是中央的權鬥。正如過去每一個被鬥下台的人都被指為走資派一樣，現在每一個落馬的人都會被指是貪腐。中共的墮落、宋林的墮落、港共和香港愛國愛港政商界的墮落，見證了他們口中的反中亂港者，實在是堅守香港核心價值和公平公正傳統的人士。而中共強調選特首的條件是愛國愛港和不可反中亂港，這個正正是全香港跟隨愛國愛港墮落的開始了。看完這個社評摘要，我們就一起去解讀一下今天的新聞了。 新闻解读， 解读今天的新闻，就我们选了这个菲律宾的人质事件的道歉啦。事实上这个的事件就发生了都很多年了，足足有几年的时间，大家一直都觉得菲律宾那边其实都很无赖，最初就好像愿意屈服啦，但是后来又一直都叫他道歉，在修改一些字眼 apologize 这个字 apology 又不肯用啦，宁愿用一些悲伤为事件感到遗憾等等的字眼。咁啊，香港有一路去争取就无望啦。咁啊，最终啊，用咗一个其实力度好温和嘅所谓嘅制裁嘅措施。咁啊，今次终于就好似露一啲嘅曙光咯。 咁今次算唔算一个好劲嘅阶段性成果咧？咁梁振英又可以成功争取噶咯？ 嗱，佢啊肯定即系无论呢个系咩阶段嘅性成果咧，即系争取到人哋嚟咧，都已经可以当系一个成果噶啦。咁啊，当然佢都可以成功争取啦。但系事实上咧，今次人质事件里边咧，都有一啲嘅陷阱位，我哋叫做咁啊，譬如嗱，今次始终都唔系由呢一个嘅 阿 基洛三世之就去道歉啦，咁啊只系派咗一啲好似代表住佢嘅官员嚟，咁啊好奇怪就系由马尼拉市长埃斯特拉达咧，就其实都嚟到，咁啊好似咧就代表住咧呢个马尼拉市咧，就用一个市嘅身份咧，就唔系国家嘅层面咧，就同即系人质家属咁啊去道歉，咁但系其实。如果睇翻過去好多嘅分析都講到，其實今即嗰個嘅人質事件咧，就唔係單單係馬尼拉市嘅一個嘅問題嚟噶嘛。特別係嗰陣時人質事件之後，當地自己做嘅一啲嘅調查，其實都特別去批評到咧，譬如當時嘅內政部長等等。咁呢啲全部都係國家級嘅官員，咁所以咧根本就唔係一個市嘅問題。如果用即一個市嘅身份嚟道歉咧，似乎就都有一啲嘅落差喺當中。 今次其實除咗埃斯特拉達之外，其实还有这个总统府内阁部长阿尔门德拉斯的，也都有这个国家警察部队司令是这个叫做普利西马，就是协助今次解决事件。不知道他们两个呢，他们两个其实都是中央的重要官员，他们的身份其实现在就是关键在于他们是不是代表到这个总统 的。吊诡在呢，就是他们其实都已经一路放风在讲着，他们最终都不是代表着这个整个菲律宾国家去道歉。但一方面来到的时候呢，就说我其实是代表住总统的，但是你一方面又代表总统，一方面又不代表总统或者代表菲律宾国家去道歉的时候，令人都很无所适从。但是对于拖延了件事那么久的一些人质家属来讲，其实每一天都是一个的折磨嘛。咁啊，加上而家好似有一啲嘅诚意喺里面啦，叫做即系攞住2000万嘅赔偿，似乎都想啊，即系鸡髀打人就牙较软啦，有赔偿俾你啦，叫做咧都有一个即系可能比较体面嘅一个嘅道歉喺里面啦。咁啊，希望啲人质家属你就收货啦。咁但系虽然刚才明报的社论都讲，我们要以这个家属为前提，但是其实全港市民的一个的感受我觉得都要考虑的。 其实现在呢，其实我们不嬲自从那次的人质事件之后，香港都是对整个菲律宾是一个黑色的旅游警示的嘛。现在他道歉的就是市长来道歉，他代表什么呢？是不是之后如果他整件事解决了，但是 呢次嘅旅遊警示係對住全佢哋全國噶嘛， 冇錯啊！ 咁啊，即係代表淨係解除對馬尼拉市嘅旅遊警示，但係其他即係除咗馬尼拉之外嘅市，亦都係繼續呢個黑色旅遊警示咧。 係啊，甚至乎之我哋其實講緊而家有啲嘅制裁措施啦，咁都冇可能咧，淨係知到時我咁啊豁免咗俾呢個馬尼拉市啦，即係所以佢係用一個市嘅身份，咁啊到時又換嚟成個國家，即係我哋解除佢可能啲黑色嘅旅遊警示啊，解除一啲嘅制裁措施咧，都有少少。都知以小博大，咁我觉得最贴切嘅形容咧，就系呢一个所谓嘅道歉嘅安排咧，其实有啲似系一个糖衣嘅陷阱啊，即系一啲糖衣嘅毒药。当你应承咗之后咧，其实将来可能再追讨，即系亦都未必有机会。咁啊，譬如有啲嘅人质家属之前都讲紧话，喺菲律宾嗰边系透过一啲嘅法律嘅诉讼，尝试去追究一啲嘅责任噶嘛。咁啊，到时你即系可能赔偿啊攞咗啦，咁啊道歉啊道咗啦，咁啊究竟可唔可以再进一步嘅追讨咧？即系当然。官方嘅講法就係可能冇影響嘅嗰啲嘅賠償，只係啲經濟援助。咁但係大家心底裏面都應該明白啦，呢一個嘅即係再下一步嘅追討咧，其實就應該會凍過水啦。 其實基本上每次嘅賠償咧，咁你收咗錢即係代表接受佢哋嘅道歉啊，或者係賠償噶啦，咁就冇話即係之後其實可以話係告一段落噶啦。如果家屬嗰邊係接受嘅話， 係啊，事實上嗱，雖然用啲人質家屬即係佢哋嘅即是他们的要求作为一个大前提，但是你看回即整个香港，其实当时全香港的市民都一起受这件事件的影响，即最起码当时你电视大家一起看着的直播是见到整个惨剧的发生，所以受害的也不是只是单单要对着这个即全香即那些死难者的家属，其实对着即全香港市民，他都同样是欠着香港市民一个道歉。因为大家如果有印象，当时发生了那件事件之后，譬如全香香港的市民当时都发起一些全港性的游行，大家一起围到这件事去批评和谴责这个菲律宾的国家的。那没理由现在你的道歉就这么简单算的。那所以但是那个关键我想都是在于究竟我们香港政府在那个的商讨谈判的过程它的压力有多少。 是还有今次呢有一点奇怪，我自己突然间觉得就是今次菲律宾那边派人来道歉，啱啱就选正咗奥巴马去访问亚洲之行嘅期间，咁亦要喺呢个佢访问菲律宾之前去进行呢一个嘅道歉，咁唔知道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外交嘅策略或者系乜嘢啦？咁大家都知道，即系马尼拉嘅市长埃斯特拉达咧就有意系选下届嘅总统噶嘛，咁就唔知佢今次系咪即系想喺外交上面就攞一啲嘅分数，咁就即系帮佢自己去攞分咁。 事实上好多人都觉得咧，埃斯特拉达今次嚟咧，其实都有啲抽水嘅意味嘅，因为成件事当时佢自己又不在其位啦，即唔系马尼拉市长啦，咁所以佢所谓即代表道歉，咁其实都唔关你事，你即系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咁佢以前其实都选过总统噶啦，咁事实上喺即唔同嘅层面咧，即最近亚太地区咧都有即好多事发生啦，譬如即奥巴马系会访问呢个菲律宾啦，咁而中国咧系喺一啲嘅即群岛啊，南沙嗰边咧有啲主权嘅争议咧，又同菲律宾嗰边咧有一啲嘅角力喺里边，咁啊，亦都唔想同菲律宾嘅关系即系闹到好僵啦。咁而菲律宾同时又有美国喺背后去撑腰噶，咁所以咧之间嗰个嘅权力嗰个嘅关系咧，其实就系好微妙吓，都好复杂喺当中。咁啊，今次佢哋嚟香港，究竟系即系喺外交层面，我哋？除了政府那个的商讨可以有几有压力之外，其实都睇緊呢中国的外交部啊等等呢，其实有几撑香港的政府可以提高到几高的要求在当中。 咁其实都系关于一个可能系一个南海争议之下嘅可能少少香港得益嘅事啦。 咁如果成功解决到个问题，最终即系嗰个道歉啊，真系咁体体面面嘅，咁可能对于即系香港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即系起码事件可以告一段落喺当中啦。 咁系咪即系代表佢哋应该要接受呢个道歉咧？但系唔系一个正， 但系佢最终即系肯唔肯接受呢个道歉咧？即系我谂在于一个人道立场等等咧，即系我佢要接受嘅时候咧，我谂香港人就比较咧作系啦，即系比较好难。去批判或者批评他们了。最后看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随后一两日天气较为明朗，温度咧系而家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97%。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听日咧大家可以听翻老总把声啦。好，同大家讲声拜拜。 拜拜。 声台，还声于民。 D100 香港台。